选了解访问。 歌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昨天 Tuesday 真的是疯狂的一天呐、啊！大家都知道呢，因为之前我们都有分享嘛，我们歌炫 Meeting 呢 ，Weekly Meeting 呢，就是在星期二的时候下午的时间。然后呢，我们只有在那个时间呢是齐人的。平常的话，他们都会根据他们 on air 的时间才来的，所以很难得聚在一起。要拍什么影片的话，都会是在星期二拍嘛。你知道我们在昨天拍了多少支影片吗？非常多非常多，有史以来最多的一天啊，大概有10个 reels。 平常的话我们都是会最多拍3支而已，或者是最少呢也是1支而已。没想到昨天啊，我们太勤劳太疯狂了，很多很多 reels 要拍啊。 Jaden 一个啦， Kelly 一个啦，Kristen 一个啦，我都2个啦，滴滴答答啦。那为什么我们拍那么多 reels 呢？除了给大家看之外呢，还有就是要 tease 一下，就是我们的校花将会呢回归了。如果你昨天有看到 Kristen 文雅那个 reels 的话啊，关于粉色的，然后在 ending 的时候他有出一个 poster， 就是 Goshen 校花回来了。哎，如果你身边真的有校花的话，帮我们物色一下。如果你看到，你马上 DM 我们的小编，告诉他我们这里有校花，我们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校花，赶快告诉我们的小编吧。那除了宣传我们这个校花之外呢，还有宣传运动会 Go Olympic。 我们第一次举办的时候就是一起打了 pickleball 嘛，第二次呢我们就是去打羽毛球。想要报名的话要敬请期待，要留守我们的 Goshen IG 啦呀。昨天真的是 crazy， 拍了很多很多的 reels 啊。那今天的变变变就来说一说，如果你忙碌一整天的话，变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回来跟你分享吧。守着 Goshen Beyond Trend， 我是莹， 我是俊， 我们是 英俊组合。 不是啦，我们是 Goshen Magic Hour， 有我最不会讲广东话的 Broccoli 李伟俊， 还有我最古灵精怪的 YYY 莹莹。Go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 Eileen 的 Do the Dance。 第二场无所不谈，Goshen变变变， Goshen 变变变。如果你 dance 跳舞一整天的话，你应该会很累嘛，就是忙了一整天，又学舞蹈啦，然后又跳舞过后老师要拍 reels 啊，可能 maybe 一整天真的是忙不完呐、啊。如果今天真的是忙一整天的话，你知道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吧？那就是回到家很好睡，饭也特别的香。昨天我回到家的时候啊，哇，我妈妈煮的饭啊，我站在门口那里啊，一下车，因为我是住排屋的嘛，我是 park 外面的，我一下车的那一刻，哇，那个饭香的，就算只是白饭而已啊，我都可以闻到。Very delicious， 而且我妈妈昨天煮的有一道菜肴特别好吃的，它叫做呢酸辣喇喇，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没有，就是有一个螃蟹呢，它是有酸辣的口味的，我妈妈只是把那个螃蟹换去喇喇，然后再配上那个馒头啊，绝配。昨天的那一餐真的特别香，吃饱之后呢就是怎样来了的，要睡觉了的啦啊！可是我没有马上睡啦，毕竟马上睡的话会变大吃一点的不好的行为啊，所以那时候呢我就是去洗个澡鞋，然后休息一下，玩一下电话，然后呢直接在床上啊看电话大概2秒钟而已啊，手机就不小心跌在我的脸上了，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类似这样的情况，有时候你控制不到你自己的眼睛的，它会自己关，可是你又看着电话很想看了，一关的时候电话就会跌下来，啪，哇，痛的。然后我直接呢把电话放在旁边，关眼睛，真的几秒钟我就入睡了，太舒服太好睡了。所以有时候忙一整天的话有开心的事情，回来跟你分享还有什么开心事吧。守住 Goshen Beyond Trend， Go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听过的歌曲来自张碧晨的你也，张碧晨爱的实施2025交响限定演唱会吉隆坡站呢将会举办在9月12号晚上的8点钟呢，地点会是 Asiata Arena Bukit Jalil 啦。很可惜入门票已经 sold out 了，但是现在宣布啊加场了， 将会加在就是9月13号晚上的8点钟，地点也是 Asiada Arena Bukit Jalil 啦。第二场的演唱会入门票呢，将在7月4号呢早上的10点钟呢，你就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 呢购买的入门票咯。 Yes, very good. 第二场无所不谈，勾炫变变变， 勾炫变变变啊！你也是忙碌一整天了吗？今天真的很累啊，早上上班到现在啊，终于放工回家了。所以今天如果你忙碌一整天的话，你知道有什么开心事吗？我们来听看伟彤有什么开心事呢。 Hello 莹莹，开心的事情啊，就是听到你的声音哦。没有啦，就是可能回到家可以 me time 一下子，然后看戏吃宵夜，这样就觉得很快乐 了。哎呦，伟彤跟得我多，跟我聊天多了就很厉害我聊了。哎呦，怎么这样呢？听我的声音就可以治愈你，对不对？就会放松一整天了。我的声音很有魔力的，很有 magic 的。的确啦，伟彤说的对，就是放工回家，躺在家，躺在沙发上，吃着零食，看着电视，也是一种享受，很舒服了。我也是很喜欢这样的生活的。但是我先前呢要一定忙忙忙忙忙才来一个甜呢，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先苦后甜的人，我不能呢就是前面甜然后后面又甜的，我会觉得一整天好像废废家，没有做什么东西还是什么的，我一定要忙碌一整天，然后呢再来奖励自己，来个零食，来个电影还是什么的，最棒最棒的一天了。那其实忙碌一整天除了有开心事还有心酸事的，回来就跟你分享吧。守住 GoShen Beyond on Trend， GoShen Beyond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YYNG。 听过的歌曲来自 Justina Kwan 的 Pretty Candy， 我小童呢还有 Jaden 呢有翻跳哦，大家可以去到 GoShen 的 IG 呢去看看这个 Reels 吧。 第二场无所不谈，GoShen变变变， GoShen变变变，忙碌一整天之后呢，真的要奖赏自己呢一颗糖果，一颗 Candy， 让自己的生活呢有点甜的意思了。如果今天真的忙碌一整天的话，你知道变心酸的事是什么吗？那就是很懒惰，很懒惰洗澡了，回到家真的是不想洗澡，因为真的太累了，力气已经用完了， low battery 了。我真的试过回到家，哇，很想躺床，很想躺床睡觉，可是呢我又觉得我自己很肮脏，很肮脏，那个身体不能躺在床上的，我有洁癖，要躺在床上的话一定要冲了凉之后，洗澡之后呢才可以躺床。然后我用什么方法呢让自己就是躺在这个床上？首先呢就是躺在那个床的边边那里啊，因为毕竟边边最下面那里我们是不会碰到的嘛，我会在那个边边那里，然后再铺一条毛巾在上面，然后我才肯躺下去。毕竟我肮脏的话用弄肮脏那个毛巾而已嘛，没有弄肮脏别的地方嘛，对不对？这是我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可能就是我躺在地上，然后我的脚呢是放在那个脚那边啊，这样子躺着，这个是第二个方法。如果我有拖延症的话，就是拖到后面才洗澡的话啦。第三个方法还有什么呢？可能就是呢拿那个枕头，我用枕头而已放在地上，然后睡在地上这样子咯。但是也是靠床靠床那里的，因为觉得靠床的话比较舒服一点，有安全感。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也是这样子的？回到家如果懒惰洗澡的话，就会用各种的方法来让自己靠近这个床，仿佛自己躺在那个床上的，有没有？有的话来到我的 IG 给我分享吧， YY_YYING， 守住 GoShen Beyond Trend。GoShen Beyond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ING。 听过的歌曲来自 Twice 还有 Megan Thee Stallion 的 Strategy。 第二场无所不谈，GoShen变变变， GoShen变变变啊！忙碌一整天的话，你有什么 strategy 呢来让自己不会再忙了，隔天的话要来休息，好好躺在床，好好的拿记啊，有什么 strategy 吗？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忙碌一整天的话，有什么心酸事呢？我们来听看 Andy 有什么心酸的事情要分享。 我觉得忙碌一整天最心酸的就是好像你上班啊，已经经历过就是很多那种有愉快还是不愉快的事情啊，就是我觉得是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啊，例如很像同事还是老板有那种对你不好啊，这我觉得肯定是最心酸的啦。忙碌了一整天哦，就是 就是可能呢你忙碌一整天啊，就是在忙这个 proposal 啦，然后在忙啦，走来走去啦， meeting 啦等等之类的，可是在你这种忙的时候，老板的眼睛呢是看不到的，不知道为什么很神奇的，老板的眼睛仿佛好像魔术一样，在你忙的时候呢就会消失，可是在你休息一下摸鱼一下下，就那么几秒钟而已，老板就可以突然出现在你隔壁啊，很神奇对不对，就出现在你隔壁，哎，摸鱼，哇，摸鱼怎么不用做东西啊，现在没有东西做吗，今天哈哈，来给你工钱的，你来这里跟我摸鱼啊，有没有问题啊呢，哇，这时候你就火大了，我明明忙了一整天，我明明meeting一整天了，我只是摸鱼一两秒老板就骂我了，真的的确很心酸啊，哎，这种事情哎避免不了的咯，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老板的话辞职咯，没关系啦，找一个新的公司，新的公司新的开始有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对你来说，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公司你不值得付出的话，就是这个薪水我要付出 100% 或者是 double work triple work 的话，那你就应该一跟老板谈谈你的薪水加薪啦，二就是可能就是转别的公司啦，这样子可能会对你心里比较平衡一点，不用每天负能量内耗自己，知道吗，要对自己好一点，爱你自己，懂了吗，守着故事 Beyond Track。